是妈妈咪呀里的 Rosie 罗西，也是近乎正常里的 Diana。 今晚她会带我们一起在音乐剧的海洋里穿越，哎，自然少不了这首咯。97.4 Live Show， 今晚跟随杨竹青，时而上演各种音乐剧段落，时而超越梦想。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非常丰富，既有音乐剧呢，同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杨竹青，欢迎。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杨竹青。 前面一开始的那个片花一出来的那个竹林青梅的时候，大家应该是一下子就回到那个记忆当中去了。 对，仙林青梅。因为我叫竹青，所以老是好多朋友就把这个竹和这个仙搞得 也容易叫错， 跟你一样啊。这个名字确实是仙岭青梅，确实这首歌，它真的播了很多年，在中央台， 也让很多人认识到你了。 对， 当然还有另外一首《超越梦想》。 对， 据说这个《超越梦想》后来也会有不同的版本。 是，因为最早是作为中央舞台的台标歌 啊。 播出了，在全国反响蛮好的。 今天我们会听到特别版本吗？ 对，我们今天会听到这个版本，是我重新翻唱了自己的歌。 太好了呀！当然也听到了这个音乐剧部分，所以我们首先从哪部分开始呢？ 从音乐剧开始。 OK， 之前大家熟悉的是那样的旋律，音乐剧当中的杨竹青又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第一版在国内上的时候据说当时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对，非常轰动啊，在妈妈咪呀，它是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在中国的中文版的首演，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是掀起了很大的轰动。 OK， 你在剧中演的是 Rosie 这个角色。 对，那我们先来妈妈咪呀，欢迎杨竹青。 不知从何开始，一直被你欺骗，我该如何选择，就让一切结束。看看我吧，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是否会把你全忘掉，心中一把火在困扰，看你依然温暖甜蜜微笑，爱你无法逃出你的圈套。哦，妈妈咪呀，我还忘不了，买卖如何拒绝才好，妈妈咪呀，加速的心跳，买卖期待你的来到，我的心已经憔悴，是否已无可挽回，歪歪为何当初要让你走，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卖再也不能放手，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卖再也不能将你放手。不知从何开始，一直被你欺骗，我该如何选择，就让一切结束。看看我吧，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 是否会把你全忘掉，心中一把火在困扰，看你依然温暖甜蜜微笑，爱你无法逃出你的圈套。哦，妈妈咪呀，我还忘不了，买买如何拒绝才好，妈妈咪呀，加速的心跳，买买期待你的来到，我的心已经憔悴，是否已无可挽回，歪歪为何当初要让你走，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买再也不能放手，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买再也不能将你放手，妈妈咪呀，说好不分手，拜拜挥挥手别停留，妈妈咪呀，玩笑一开口，拜拜永远不说分手，我的心已经憔悴，是否已无可挽回，歪歪为何当初要让你走，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买再也不能放手，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买买再也不能将你放手， 妈妈咪呀，不能再放手， 买买再也不能将你放手。 大家没有听错，来自于我们现场演唱的中文版本的《妈妈咪呀》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这个中文版本刚在国内上的时候，很多人去看了， 是， 然后也对这个剧中的角色非常的印象深刻。 是， 刚才也提到这个杨竹青老师在这个剧当中演的角色是这个女主角 Donna 的好朋友之一 Rosie， 对， 在舞台上是又蹦又跳的 啊，对，挑战还是蛮大的，对当初的我。 穿的是复古的衣服， 他那个衣服有一些很有味道，他是那个年代，对。八十年代就是那个 Rocking Roll 的那个年代。 是的，妈妈咪呀是你参演的第一部音乐剧吗？ 哎，也不是，我之前已经参加过几部了，像金沙呀、红雪花也已经演过了。然后妈妈咪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我觉得我很幸运，有幸能够加入到这个妈妈咪呀的世界的大家庭当中来。因为当初妈妈咪呀在北京进行制作的是英国原版的版权方， 是 他们派出的导演啊，包括服装道具啊、灯光音响、舞蹈编导，所有的手把手的来教我们演这个剧。 虽然都是演唱，但其实是跨了不同的领域了。 是。他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我慢慢在这些年的跟音乐剧的演出当中总结出来的，他和流行音乐的演唱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所以之前呢您是唱流行歌曲的， 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那这样的演唱主要是演唱方式的一个最大的改变，还是会有 一个是在就单纯论唱来说演唱方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呢，最大的难度可能还是演，对，因为音乐剧很多人理解它是音乐成分很多，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剧，是人物，剧情在前，所以说你要是作为一个歌手你不会演戏就在舞台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短板会出现。 我之前接触过一些音乐剧导演，他会说这个国内啊就是唱得好的人挺多的，你真的让他来演的话总感觉有点奇怪。 是， 就是您所说的那一点， 对，就是因为还是跨着门道，就是表演和音乐这块它还是两个门类在一起。后来又专门去学的表演然后再跟音乐结合起来，然后它还有跳的成分，它和完全的舞台的话剧的其他的呈现还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和呈现方式。 如今呢您是接触了很多这个音乐剧方面的学习， 对， 然后现在也是音乐剧方面的老师是吗？ 对，因为妈妈咪呀，实际上我是2005年就开始已经接触到音乐剧的演出，那时候演出三宝老师的音乐剧，金沙这也是我们国家挺早的一部非常不错的音乐剧。然后后来几年呢，在之间的舞台剧的一些积累之后，就赶上了我们妈妈咪呀在北京做，在全国范围内做这个海选面试。 据说当年海选是非常的艰难呀。 是。 竞争力很强啊， 对，因为他这个面试的过程是北上广三个城市做了好几轮然后历时大概跨越半年吧，包括台湾，包括就是海内外的一些亚裔的人士都来参加这个面试然后最后选出来的几个妈妈几个女儿。 Rosie 这个角色当时有多少人来面试？ 这个具体的数字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是经过了三轮 导演有没有跟你说当时看上你哪一点？ 啊，其实 Rosie 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蛮传奇的。啊、我刚开始进入妈咪呀剧组的时候，并不是演 Rosie，、 哦、 我是定的是演 Tanya， 就是 Donna 的另外一位好朋友， 就是比较妖娆一点的那位朋友。 对，她身材非常好，非常妖娆的一个。 嗯。 后来因为剧组人员的变化，可能需要我来演 Rosie， 但是 Rosie 这个角色呢，在传统的审美上，她是一个很胖的人，她要跟 Tanya 形成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很妖娆、很女性的一个，一个形象，加上一个微胖的一个比较理性化的这么一个女性。 这个转变，您内心当时是直接接受了吗？ 我很不接受， 对吧？ 因为我从进剧组开始就是给这方面的一个暗示。 你就是美丽的花瓶一般的存在呀、 啊。她是一个非常没有大脑的，但是很漂亮的一个女性，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另外加上我的形象也是很瘦的这种的啊，突然让我要进入一个那样一个灵魂，我确实跨越了很大。 所以你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杨竹清本人到底长什么样。然后呢？ 然后导演，其实我心里蛮忐忑的，包括制作方啊，我都大家都有点忐忑。但是导演让我演，后来导演特别好，英国的导演，他跟我说，说 Rosie 是个胖子，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人说他是个胖子，关键你的灵魂就是 Rosie 的灵魂，你就是 Rosie。我觉得他这个话给了我非常大的肯定。啊，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演，结果我就成了，世界范围内《妈妈咪呀》大家庭当中最瘦的 Rosie。 这个导演真的很会说话哎。 对，我觉得他很会发掘我们演员，然后给了我很大的定心鼓，让我有信心，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 OK， 很难得啊，通过广播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大量的音乐剧当中的唱段。前面我们唱到的是第一首《妈妈咪呀》，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曲目呢，要不然我们先唱完以后再跟大家。 好的，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想念群山，来继续的欢迎杨竹清。 从前我也曾飞在高空，从前这个自由的女孩曾是我，他在感受爱的烈火，最需要我分享的时候，没有我，那些淡色的岁月，只剩干涸的眼眶，轮到他自由奔跑。我的自由早已死亡，可我想念群山，高处那种眩晕感，每一次如梦岁月，还有沉郁的夜晚。我想念群山，上下那种起伏感，一次次的起起落落，逼着呼啸的狂风，雪割出伤痕与扎痛我肩胸。我想念群山，我想念痛，恼人的是群山，安全的是家，我心在长空飞行，脚深深扎在地下，一切都是平衡的，明确而不复杂，一切都很完美，却全都是虚假。 透明的空气如刀割你的脸。我想念群山，我想念山中活着的我。 真好听，真的，今天我们的全部的演唱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视频直播。虽然是在电台当中进行呈现，没有舞台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但是呢，杨朱星还是完全的沉浸在角色当中，那个表情然后包括手势都会忍不住的一起跟起来哈。收看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想念群山呢，也是前段时间刚刚演出的一部音乐剧近乎正常当中的一首歌。 对，我刚才说错了哈，我不知道要唱想念群山，我还以为要想唱另外一首歌。我说大家熟悉，其实大家对这首歌并不太熟悉。 但是这个旋律，我觉得好像大家应该会觉得有听过 啊，因为这个音乐剧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部头的一部音乐剧。它是在美国百老汇音乐剧当中为数屈指可数的几部获过普利策戏剧奖的音乐剧， 很厉害了 啊。因为他所关注的社会话题是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中国比较 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就是抑郁症，抑郁症患者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 或者说是跟孤独有关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通常比方说妈妈咪呀这种剧呢，是典型的音乐剧会采取的题材，它是一个比较娱乐比较欢乐的题材。但恰恰这个我想念群山却是一个比较走心的一个剧。这个刚才你看我唱这个剧啊，就是不禁的就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其实女主角在唱这个唱段的时候，她是非常纠结的。她中间自己给自己打架。 杨朱星在这个剧当中演的就是女主角戴安娜。然后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有注意到眉头紧锁。 对，她很纠结 啊， 她歌词里面当中有说其实她想念群山，但是实际上她又觉得群山是很少恼人，家才是安全的。但是最后她还是想念群山，她想念那种在群山当中活着的自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唱段。 但这个人物性格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的那种非常纠结非常矛盾的一面。 对，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节在这个歌里头，就是她实际上是看到她的女儿 啊， 他看到他女儿，他觉得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狂野过，也自由过，但是现在呢，他完全就走偏了，找不到自我了。 太真实了呀。 对，这个剧我建议大家去看。我们八月份刚在北京杀青演完，但是可能在11月份的头上在还有几场要演。 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爱回忆过去，说自己为什么长大以后反而没有小的时候那么快乐了。包括你同学聚会也好，跟自己好朋友聊天也好，也会说以前的经历的时候都会觉得哇无忧无虑的。 对，咱们说的是正常范畴的，小的时候无忧无虑，大了以后各种压力都来了。那么在近乎正常这个剧目当中呢，它是一个病态的。它里面有很多药啊，有很多关于电击，关于忧郁症是个怎么样一个症状啊。其实不像我们大家理解的表面上那么浅层，它是非常深层的，有深刻的一个病因病理，然后治疗过程，它是对这个现象的一个非常深度的剖析。 所以不像以前大家对于音乐剧好像说看这个歌剧魅影啊，或者是妈妈咪呀， 对， 就是在看一个别人的故事， 对，它是 看完就算了， 对，娱乐成分会比较大一些，这个是现实题材的。 但是我注意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杨朱星的这个一提一呼那个气息啊，就完全把大家的这个节奏包括大家那个心情带着一块走了。 对， 这是挺难的吧。 对，我觉得音乐剧的演唱在这方面对歌手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啊。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在剧目当中的演唱不是我本人在唱，是这个角色在唱 啊。 所以他有的时候因为在舞台上现场呈现，他要求你在演唱的当下戏剧性要强烈，要对比要强烈，你的声音的冲击能力，你心里的张力要大，这跟流行音乐来的就特别特别不一样。 而且演唱痕迹其实也是非常的微乎其微，基本上就是在唱着跟人说话。 对， 但主要还 是 在 叙述病情。因为我们在剧目当中演员张口唱歌其实有的时候挺怪异的挺怪异，他经常是歌剧我们会体现感觉到就是他一唱就脱离人物了，但是我们在音乐剧当中他不允许你在唱的时候有脱离人物所以说在唱的时候要求你演唱的痕迹要相对的少， 诉说的成分要多。 哎， 啊，就是像是在说话，在渲染剧情，在推动剧情，而不是说我在表现，我在抒情，更多的去抒情。当然也有抒情，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抒情的唱段。 您这段解说的话，就像在上课一样， 啊，真的啊， 老师在说这理论课这样的，你就觉得那听起来是挺难的，但是我也不太能够明白。 嗯， 但是从实操角度而言的话，嗯，从一个从唱。以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者， 嗯， 变成以说为主的表达者，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您克服了多久？ 不太容易。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花了一段时间 啊， 我就突然发现在台上唱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出剧情， 哦， 就让这个观众不能在一条线的剧情当中持续下去。 我们好不好现场示范一下，比如说一句话，嗯，用唱的方式是怎么样唱，如果用说的话怎么样， 啊，可以可以可以。比方我们就拿我想念群山这句话前面吧， okay。 他是说从前我也曾飞在高空， 嗯， 啊，就说他讲年轻的时候很自由的。如果我们要是以诉说的方式来说，从前我也曾飞在高空， 哎， 说话很像啊， 是。 但如果我们要用流行音乐的话唱，从前我也曾飞在高空，从前这个自由的女孩，可能你会觉得唱的成分会多一些。 对，一个是在往外说，一个是在往回收。 他一个是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唱的态度。不太一样，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OK， 今天呢，嗯，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聊一聊音乐剧，然后包括我们一起会回顾一下不同音乐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唱段。 嗯， 前面我们听到了妈妈咪呀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提到另外一部音乐剧猫。 哎，对， 提到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Memory 太经典了啊，这是韦伯大师啊，音乐剧大师，uh-huh。 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Memory， 几乎每个演音乐剧的都唱过这首歌。 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是不太好唱的， 非常难唱。 哎，一会儿我们会不会出现小状况？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974 Live Show 哦。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杨竹青，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以及音乐剧演唱的过程当中到底如何收如何放，我们稍后慢慢的讲给各位听，等会儿见了。 加加加爱吃药家蓝心玻璃水，加加加爱吃药家蓝心润滑油，加加加爱吃药家蓝心无痘液， 爱车就要加蓝心。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精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戈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蓝景丽家双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0000立减4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还记得这首歌吗？青山高，云水长，仙林青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电视，陪伴的记忆。可说到陪伴，岂止这一首。 当生活一次点燃时，希望才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心灵才体会。 很熟悉的旋律哦，猜到是哪一首了吗？超越梦想不只是一时，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他开始挑战自我，参演音乐剧，改编唱法，在舞台上释放一个全新的自己。还记得音乐剧《妈妈咪呀》吗？她是《妈妈咪呀》里的 Rosie 罗西，也是《近乎正常》里的 Diana。 今晚她会带我们一起在音乐剧的海洋里穿越，哎，自然少不了这首喽。94 Live Show， 今晚跟随杨竹清，时而上演各种音乐剧段落，时而超越梦想。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中秋小长假傍晚17:37，第一天，欢迎各位继续的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杨竹清，再度的欢迎杨竹清。 大家好。 我们今天所有的段落都是现场演唱哦，所以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一说到这个音乐剧具体的内容啊，我们就会滔滔不绝，感觉有太多的话想说。 是， 但是呢我们还是直接的呈现给大家主要的演唱的一些剧段。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呢非常的经典，那这个旋律起来以后呢，大家都会觉得哦，我听过，我很熟悉。来吧， Memory。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eather leaf collect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urn.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dream of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s again. Every street lamp seems to beat a fantastic warning. Someone mutters and a street lamp gutters, and soSunris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the new day will begin.Days, the stale cold smell of a morning, a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a new day has begun。 各位没有听错啊，我们没有放伴奏，不是没有放原唱哦，全部都是现场演唱，来自于杨竹青。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清晰的又回忆起当时在看这部音乐剧的时候，坐在底下观众席，然后这个 memory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一束追光打到那个演员身上， 是， 然后他在演唱这段旋律，然后我看到当时旁边很多人啊都会被这个剧情带的自己在流眼泪。 是，其实很多人就听 memory， 但实际上并不知道 memory 写的是什么。他这个还是非常有情景感的，非常有人物感的。他写的是一只老猫离开了猫的族群，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但是他再回到族群呢就不被大家接受，所以他在最高潮的那个歌词是 touch me。就是只要你摸一摸我，拥抱我一下，你会感到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类亲情、人类感情的一种很细致、细微的一种描述， 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会出现的时刻。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歌传唱这么多年，经典啊，它是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对人情感的一个非常某一个方面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诠释。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杨竹青。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的有妈妈咪呀，有这个近乎正常，还有猫。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音乐剧的选段呢，其实是国内的原创剧。 是，其实这两年国内原创剧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我在这里就介绍一部我曾经演过的一部音乐剧，有望可能在明年重新编排以后再推出。 嗯， 这写的非常落地的题材，是一个东北抗联的一个大车店的老板娘这么一个形象 啊， 她的名字叫红雪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作曲家傅林老师的一部音乐剧，就是写太阳最红毛比喻最轻，咱们原来海政文工团著名的音乐家 OK 作曲家他的一部音乐剧，这个名字就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歌，叫红雪花。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旋律，继续的欢迎杨竹青。哇哦，辛苦了！红雪花感觉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部剧， 对，它也是爱恨情仇。最后这名女主角叫彩凤的女主角，为了革命，去死掉了，是这样。所以她这首歌当中，她的戏剧也的张力特别大。 所以你会发现，音乐剧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带着下一代去感受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通过这样音乐剧唱啊演呀，他更好的接受。 对，音乐剧其实是在世界范围内目前最红火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美国、在英国、包括在韩国、日本都是非常的红火，因为它这种舞台呈现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 啊，所以大家都愿意走到剧场里面去现场感受，你才能感受到的一种独特的魅力。 是的，刚才我们演唱的这个选段呢，是来自于国内的一个原创音乐剧《红雪花》，有可能明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哈。 对，还要重排。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秀。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杨竹青。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有时间的话所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提到音乐剧，有一部不得不提，那这部音乐剧呢，除了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看到，后来呢也是改编过好几版的电影版本啊，《悲惨世界》。 对，《悲惨世界》最新一版的《悲惨世界》就是前两年那个休 杰克曼， 休杰克曼和那个 安妮海瑟薇主演的， 他们演的啊。 对， 其实那个电影是最大程度保持了剧场版的， 哎， 可以去看，它跟那个剧场音乐剧很像。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音乐剧放到电影院当中去播出了。 对对对对，它所以它你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艺术音乐剧的这种现场魅力。 是的，那个电影呢也是让很多人意识到，哦，原来安妮海瑟薇唱歌那么好听，休杰克曼的这个音乐剧演技可以这么高超。 对，他是音乐剧演员出身，休杰克曼。 哎嘿，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选段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 啊，对，一般很多人一说到《悲惨世界》都愿意唱 I Dream the Dream， 非常有名哈，就是方婷的一个唱段。 是， 我在这里给大家带出的是另外一段唱段，叫 All My Own， 啊， 就是一个暗恋的女孩的一个心理独白。另外一个角色叫 I Penny 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对她心爱的人的一种诉说。 这个角色是那个餐厅老板的女儿， 对，夫妇俩的女儿。她很善良，不像她父母，她爱上了Cosette 的爱人。 但这个女孩呢其实也挺鲜活的，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父母都会宠爱孩子嘛。 对， 所以她基本上从小就是非常幸福的长大的。 对， 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傲慢， 对， 但是她本性是善良的。 她很善良，她最后是为了这个Cosette 的爱人保护她死掉了这个角色。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段，它是一个有点悲伤的一个 也不能说悲伤，有点甜蜜，小甜蜜，诉说她的单恋。 来吧，听听看你当时甜蜜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继续的欢迎杨竹青。 Oh my own, pretending he's beside me. Oh, alone, I walk with him till morning. Without him, I feel his arms around me. And when I lose my way, I close my eyes and he has found me.In the rain, the pavement shines like silver. All the lights are misted in the river. In the darkness, the trees are full of starlight. And all I see is him and me forever and forever.And I know it's only in my mind that I'm talking to myself and not to him. And although I know that it's blind, still I say there's a way for us. I love him.But when the night is over, he is gone, the river just a river. doubting the world around me changes. The trees are bending everywhere. The streets are full of strangers. I love him, but every day I'm learning. All my life, I've only been pretending. Without me, the world would go on turning. A world full of happiness that I am never known. I love him. I love him. I love him. But only on my own. 太难得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拿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五部音乐剧当中的五段非常经典的唱段，仿佛我们就像是做了五场梦一样不停的穿梭。唱音乐剧是一个特别耗元气的事儿吗？ 是，要不我这么瘦。 那大家都去唱音乐剧好了。 真的很，我们常说说音乐剧演员是蓝领工作者，他是一个大体力量的一个支出的一个工作的品种，脑力体力都需要很大的一个付出。 但是我们刚才也在聊的过程当中，杨竹青也是说这是一个会上瘾的一个。 对，很多音乐剧演员真的是凭着执着和爱好在从事这一个行业。因为他很艰苦很苦，但是很多人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苦苦的坚持着。 哎，但是有意思一点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说，你看《悲惨世界》当中的休·杰克曼以前演音乐剧的。 对，很多人都是。 包括安妮·海瑟薇还有妮可·基德曼等等啊。您现在也开始演音乐剧了，然后你发现这个在舞台上可以驾驭好之后，那自己就是会演了。有没有想到有一天说自己也变演员什么的？ 其实我没有想过跨行这个事情啊，会可能在未来会有这种发展趋势，但是我觉得现在舞台剧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强大的挑战。我在舞台上去诠释人物，然后要把他的方方面面，尤其把这个人物个性都表达得很好。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那么好。 而且我们刚才也是聊到说，你看前几年的时候大家走进剧场去看音乐剧不是一件特别 常见的事情。 对 对， 但是这两年你会发现音乐剧引进的越来越多了。 对啊，国剧有好多组织在测定哈，说人均 GDP 达到$10,000的时候，这个是音乐剧发展的是一个高潮的一个蓬勃阶段。 这是所谓的一个研究方向。 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国的音乐剧的市场的好时代要来了。 希望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老人呀、小孩呀去感受一下， 去现场感受一下音乐剧的魅力。一定不让你失望。 稍事休息一下吧，后一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很多杨竹青自己的代表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超越梦想，比如说仙林青梅等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受和尚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

她是妈妈咪呀里的 Rosie 罗西，也是近乎正常里的 Diana。 今晚她会带我们一起在音乐剧的海洋里穿越，哎，自然少不了这首喽。97.4 Live Show， 今晚跟随杨竹清，时而上演各种音乐剧段落，时而超越梦想。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各位，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快乐，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歌手杨竹清做客，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仿佛是这个舞台上这个大幕一打开的时候是一个杨竹清，合上以后重新再打开就是另外一个杨竹清了。 我们回归了我们的音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来。 哎，你现在个人更擅长音乐剧还是音乐剧的演唱，还是流行音乐的演唱？ 我两边都在。啊， 不会串是吗？ 不会，我现在就是在就是歌手的这个身份依然是保持着、啊，那个也在不停的演出，而且我今天没有带过来，因为今天是都是一些让大家熟悉我的歌，我可能在11月、12月份还要继续推出我的新的单曲。 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新的单曲。 当然提到这个杨竹清个人的代表作品，有一首真的是不得不提啊，有一段时间就打开电视，你不想听都没办法，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曲， 有一点轰炸式的那种播出。 哎，其实这首歌叫做《仙林青梅》， 对， 但经常会有人叫成《竹林青梅》，我刚才也叫错了， 跟我名字的关系 啊， 竹青嘛，大家老是把这两个概念有一点混淆到一起。 仙林青梅，你看有仙在前面，所以这个歌啊真的是非常仙气的一首歌曲。那直接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了。 好， 来，仙林青梅，欢迎杨竹清。 青山歌，云水长，青梅过儿已受冷，山高云水长，仙林花儿已开了，我盼阿哥回家乡，泪水流满了村边的小河，心里唱起思念的情歌。青山高，云水长，青梅过儿已受冷，我盼阿哥回家乡，美酒流满了村边的小河，仙林花儿已开了， 家乡，泪水流满了村边的小河，心里唱起思念的情歌，琴声高，云水 听完这首现场演唱的《仙林青梅》，有两个感慨。第一个感慨呢，现场唱的真的好好听，而且跟音乐剧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是，这你就能区分出来，我就在进行自我调整。 是的， 就是完全是唱音乐剧是另外一种状态，然后唱流行音乐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你知道腹黑的我还非常期待说一开口会不会还有那个音乐剧的影子在，结果并没有。 是， 嗯， 尤其是像这种唱了很多年的曲目，我一下就能很快的捕捉到那个状态。 第二个感慨呢，就是时间过去的真快呀！以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个小朋友的一个样子， 听着我哥长大，可不要说这样的话。 不会说，好吧，这是我们现场演唱这首作品。那其实关于这首歌曲挺有故事的， 是， 据说当时是歌红。然后大家说， 对对， 这演唱者是谁？哎， 对，很多人当年是在网上跪求，就是在那个互联网和搜索已经不这么发达的年代 啊， 找不到这首歌，只能是在电视上他在播出的时候可以听，那找不到这首歌， 真的，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歌手啊来自何方，是何方人士？ 哎，会有一点遗憾吗？如果说要是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话，这首歌一出来，很多人很喜欢，立马就可以找到你。 嗯。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不遗憾，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冲在前头的人，我非常愿意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能干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的东西我好像不是特别关注。 我觉得可能好也好在这一点，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去成长。 对，我关注的点不一样，我只是关注我的音乐以内的东西啊，音乐剧演表演以内的事情，我很难把眼光抬起来看别的东西，可能往往是这首歌，它是慢慢的就获得了捕获了大家的心，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就引起了这样的关注，没有想到。 据说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让您来唱的， 不是，这首歌刚开始没有人，就是没有选定谁唱 啊， 我是主动去争取的 啊，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因为跟作曲老师有个合作，然后跟出品方也有过合作，我主动去争取请缨、 啊、 我来唱这首歌吧。 这办公室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哎、这个项目实在做好呢就大家都想去做，您当时怎么请缨的呢？ 挺巧的 啊， 我知道这个出品方是太阳圣火、 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他们当初要推出这首歌，作曲老师，我听作曲老师那说了， 嗯， 然后正好我过两天去这个参加一个这个公司举办的一个活动，啊，我就跟老总说，我说那个王晓峰老师要写这么一首歌，能不能让我来唱啊？ 啊， 结果哎一拍即合，他说可以呀、 啊，就凑成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活动一定是您先在现场唱过了吧？先唱了一首歌，然后引起了这个当时的活动方的一个注意。哎，这女孩唱真好听。后来你请缨，当然就是了。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一首歌和歌手的缘分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我很感恩啊，生命当中遇到了这么几首好歌， 嗯、 属于我的，只有啊我能唱的，然后还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是让我很值得我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说到耳熟能详的作品，你也说现在几乎只要一出去演出的话，这首歌是一定会唱的吧？ 对，几乎都是会唱的。 有一些歌手可能对于这种情况就说，那我再唱就没感觉了，就完全是那种下意识的演唱。 嗯嗯、 你说他唱的好不好、嗯、那确实唱的好，因为本身这个演唱的基础在呢。但是你要说动不动心走不走情，好像就不是一件事儿了。 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我都很走心啊，我觉得他都能打动我，而且我会用心去演绎这首歌。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在说一个事情，就包括音乐剧的演出也是这样，他一周六场七场啊，这样的话可能他会有一种 就很容易机械性的， 对，他会有一种疲劳。但是我们经常去激励我们自己，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礼拜是第六第七或者是第二十几场甚至更多的场次，但是对于来的观众他永远是第一场。所以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要调动自己的激情，这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事情。 是的 啊，就是一个职业演员必须做到这一点。你把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情绪和张力要调到最好的地方，然后以这种非常饱满的状态去对待每一次你的观众。 真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小。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杨竹青。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提到杨竹青，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仙林青梅》之外，还有另外一首呢，也是更加就深入到大家内心深处的，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听到的《超越梦想》。那我们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跟运动相关的，但并不是《超越梦想》， 是也是一个和梦想相关的 啊 一首歌。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是一颗执着的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幻想， 嗯， 对自己的梦想是充满了激情的。 是，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唱过一些这方面的歌曲。 嗯，这首歌呢叫做《让梦想飞》。 对， 原唱其实是首英文歌曲。 对，是自己填的词。 OK，那我们来听一听《让梦想飞》是什么样的状态。继续的欢迎杨竹青。 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只要心中充满希望，漫漫路也许还太远，你追逐那曾许下的诺言，有我所有的爱，所有心中的梦想，未来让梦想飞。哎呀，我要触摸美丽天空，将彩虹挂在金盾上，让梦想飞。献给这世界，让梦想飞。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只要 满路，不会走太远，追逐那曾立下的誓言，有我所有的爱，所有心中的梦想，未来让梦想飞。把彩虹挂在你身上，让梦想飞，哎呀，让你感到我的力量，用青春献给这世界，让梦想飞。飞呀飞呀，让梦想飞，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了现场演唱的《让梦想飞》，挺难的一首歌哎，高音部分非常的高。今天比较辛苦啊， 好像我的歌都没有饶过我的地方。 然后如果大家有从头关注我们这期节目的话，你会发现一首歌比一首歌难，一首歌比一首歌高， 我们常说一首歌比一首歌大 啊，真的是很心疼。怎么样，还可以吗？ 哈哈，没问题，演音乐剧两个半小时呢。 哎，小意思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呢，很熟悉了，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青春舞曲。 对，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版本 啊， 不太一样，大家听一下。 好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哟。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特别版本的青春舞曲是怎样的，据说特别嗨。来，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丢丢。这个前奏有一种进入到《仙林青梅》的感觉当中去，很仙儿。 他这首歌有点西域的感觉 啊，来异域曲风版本的青春舞曲。

沙，经长风收回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云化为千年冰雪，尽情泉水回头世间一轮清月。你心我心合二为一，我放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四周一带，从阳关到沧海，千年之约情意满怀。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杨竹青。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杨竹青，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花絮。其实在第三时段结束放广告过程当中没有沟通说累不累，下面那首歌曲要是太难咱们就不唱了。竹青说不累不累，下面那首歌曲非常的简单。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下巴都要掉下来，哪里简单？ 对我来说还好吧，因为它只是某一些桥段稍微有一点张力，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飞着唱的。 太厉害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呢挺有意思的，叫做最美劳动者之歌。 对， 这首歌曲算是一个集锦。 对，这算是一个翻唱，然后算一个串烧吧、但是方式呈现的有一点特殊。它的伴奏全部是阿卡贝拉。全部都是人声唱的，那么多个声部。非常有意思， 收录了很多歌曲。 对，因为这里面写的是最美劳动者之歌。主要是一些比较老的歌颂劳动者的一些歌曲，我把它串在了一起。 这些挑选的标准是 因为我是来自全总文工团我们团有我们团的特定的受众，是为全国的广大职工进行慰问演出的，所以我也是出于我们对我们的慰问对象的一个特殊性，就把这些歌颂我们劳动者，类似石油工人啊，纺织女工啊，清洁工人呐、把歌颂他们的一些歌曲串到了一起。 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反正我是听过的，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是现在网上还没有这首歌曲。 没有，我从来没有发布过，没有、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现在竖起耳朵听一下最美劳动者之歌，继续的欢迎杨竹青。 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像一把银锁， 交给你也交给我，但是知足最美的生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金锁和银锁，日夜在穿梭，时光犹如流水，如此你和我。错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娘家是金街车，春风吹动着你的衣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健康和幸福的天使，深情连接着千百万人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歌唱，歌唱你美丽的心灵。绿盔走天涯，身披天山鹅毛靴，脚踩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映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仗剑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誓言。只有滚滚流，我的心已乐开了花。啊，哒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月月星辰，春秋冬夏。我们用双手撑起今天的繁华，当激情在我们的热血里融化，记住吧，我们的脊梁就是共和国大厦的脚手架。请为我骄傲吧，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是我们的希望正出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是自豪的建设者，我们的希望正出发。 真好听，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马上把今天我们的重头戏《超越梦想》，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呈现给各位。刚才在这个最美劳动者之歌当中，阿卡贝拉有一个这个串场的一个环节，切换的时候就是那个恰恰恰，这时候我们也恰恰恰一下，马上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